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嗱，好啦，咁就 澄清一点，即系唔系话叫大家唔好去，而系即系我觉得系作为组织者，需要有啲新嘅思维，新嘅方向。是俾到群眾 嘅，我會去嘅，我會去嘅， 係嘛？你係需要俾一個加碼嘅嘢落去，令到群眾有衝動、有熱情。你要 keep 住人哋嘅 momentum， 就唔係炒冷飯咯。簡單嚟講， 唔係。既然如果你話嗱，譬如好似今次遊行咁樣，咁啊黃正德呢、這個叫做港大學生會會長，佢都講到明話唔去啦，係嘛？佢唔去咧，咁今次佢就冇咩行禮如儀啦。佢就話你點解唔包埋嚇、啊？即係旺角嘅議事咧，係嘛？即係你嗰啲咩所謂即係咩 DQ 啊嚇呢啲咁嘅嘢啊，即係或者係司法追殺啊呢啲嘢，咁你淨係講啲唔講啲係嘛？咁你又唔夠 inclusive 係嘛？點解旺角嗰啲你又唔包啊？咁樣你好英講呢樣嘢噶嘛？即係你見到嗰次中大啊，即係搞嗰、那個即係呢個民主女神像啊，佢圍嗰條布啊，佢都寫曬呢啲落去噶嘛？佢哋而家就係講呢樣嘢。咁但係講真，即係嗱，你亦都要衡量。即係你旺角暴動嗰啲咧，你計唔計落去啦？我覺得呢個係泛民自己都要決定一條底線嚟嘅。即係如果你講非暴力抗爭嘅話咧，有啲嘢，有啲原則嘅嘢，我覺得係唔可以讓，其實都係。 唔係佢哋討論即係十月一號嗰個反威權嘅遊行嗰陣時候，係辯論過呢個問題嘅。即係佢哋由我據我所知咧，就係、是、由開始邊個做發起人啊嗰度啊，或者係發起嘅團體開始啊。是搞到呢是爭辯咗好耐。即係啲無謂嘅嘢度爭辯咗好耐呢，反而個主旋律究竟係打乜嘢嗰度呢就冇討論。 即係嗰啲 detail 嘢呢就不斷咁樣轉，係咪？唉，好撚驚呢啲嘢。 喂，其實嗰啲嘢就唔需要辯論㗎啦。我哋已經講過好多次啦，你侵埋佢玩係仲大鑊過唔侵埋佢玩嘛。我唔係唔想幫佢，唔係唔同情佢，唔覺得唔應該支持。 但係你嗰兩件事嚟 㗎。唔係嗰班人。 你攬埋一嚿嘅時候是会被人一网打尽的问题啊。你泛民主派出到来人家会问你，那你支不支持港独啊？你支不支持勇武抗争啊？那你怎么答啊？那他有他搞，你有你搞咯。那无谓搞到这么复杂啦。你不是 inclusive 和不 inclusive 的问题啊。其实道不同不相为谋，大家的路线都 不同。还有你发觉他现在他们即是本土派。 这样东西为什么还同辩论啫？我都唔知辯論乜嘢，咪你有你搞，我有我搞啦，大哥。 唔係你見到而家本土派呢班學生又好啊，即係所有領頭人都好啦，佢哋就係喺度望住，即係泛民做乜，而自己係唔做啊嘛。 唔係佢就點咧？佢哋好蠱惑嘅。 係 最初你要搞嘅時候，就話點解唔侵埋我玩啊咁樣。好啦，當你侵一侵嘅時候咧，你會俾人攻噶啦嘛，會俾人打噶啦嘛。咁佢就縮埋噶咯噃。嗱，我係老共嘅謀士啊。如果你哋一齐嘅话最好啦，你成个反对派都系咁嘅意识形态啊嘛。 唔系，同埋你有冇发觉咧？ 你系由旺角骚乱开始，令到成个嘅意识形态改变噶嘛？港独，勇武抗争， 同埋 你撑唔撑噶？ 同埋土伯，你有冇发觉咧？你有冇睇文汇报先？我发觉开始佢曲呢个何志光，你知唔知啊？屌你， 系咪？ 佢即系当佢系即系当佢系。呢、一個蔡子強咁樣嘅角色，但即係屌，即係你佢去邊啲咧 ？call 咩先？ 就係嗰啲叫做係炒埋一碟嘅言論， 哦、 即係譬如就係話嗱，你稍微黐落去呢、這、一個啊黃台陽嗰度咧，就話你哋啊，你班友就係港獨啦。嗱、啊，其實真係 我唔係怕咗佢嚇咁講，而係我覺得冇必要咁樣做，因為俾群眾嘅感覺係覺得喂，你係亂曬大龍嘅，你嘅路線係。你究竟我嚟參加你嘅遊行，你嘅路線係乜㗎？你要搞清楚喎、哦。喂，我唔支持港獨，咁你成班發起人都係有撈埋嗰啲友，咁我嚟定唔嚟啊，大哥？我唔嚟得㗎咯喎，係咪？喂，你贊成掟磚掉磚頭嘅，咁我嚟唔嚟啊，大哥？我未必嚟㗎噃。你無謂惹到群眾有咁嘅質疑，咁咪各有各搞咯。 嗯， 係咪？喂，呢啲嘢唔需要辯論啦，辯論嚟做乜嘢啫？是咪？你想要多人出嚟撑啫？你13+3又好，再加6+7又好，加6到8都好，咩都好啦，系咪？咪分开搞咯， 分开处理咯。喂，你唔好，因为你而家唔够人嘅时候，喂，你就揽埋我哋一齐，同你一齐啦，陪葬。喂，我觉得呢样嘢系唔需要辩论嘅，但系我见到佢哋足足辩论咗差唔多两个礼拜咁滞。后期啊，系我主动提出，我话唔得啊，你咁样搞法，你一捞埋佢哋就死噶啦。不过而家仲死多几前厂，就算你唔捞都好，人哋系扣埋你帽子，跟住就当你哋系成班一堆嘅咁。咁日后你点样回应咧？你点样回应我问？ 嗱咁样讲，阿龙头先好似有嘢讲啊嘛？ 唔系，即系咁讲啊！你嗰种状况咪等于你当我唔记得你旧今年定旧年你去你城市论坛同嗰班本土派学生讲六四咁样嘅啫嘛？喂，嗰啲嘢唔系嗰个干事讲嘅，但系问题你为咗要吹谷。啲人去六四咁，所以要捞埋一嚿啊嘛！ 哦、 你嗰阵时一模一样嘅啫， 浸大即系 靓仔 吓，即系佢哋 唔系我就将中大嗰啲嘢就套埋落佢身上。 唔系咁 后中间有啲人咧就话喂陶君你夹硬屈条靓仔，喂咁我梗系将你成班人打埋一堆啦。如果唔系我点样揼你啊？ 你咁样 咪而家共产党都系一模一样。 我要吹谷嗰晚嘅六四游行。我就唯有将你拉埋一堆嚟讲㗎啦，我点同你分你嗰啲人啊，屌你呢个话唔代表我讲，嗰个话唔代表我讲。咁你上嚟同我辩论啲乜嘢大佬。 咪所以咪话同样第一样嘢反正嗱一系咁样。而家咧，你又趁呢個機會就同佢劃清界線。一係咧，你就咁，反正佢都同你攬埋一嚿，咁咪同佢攬炒咯，好似郭佩凡咁講咯。咁呢個係你嘅選擇嚟嘅。係 啦，咁啊頭先我哋即係都要講啦，入正題啦。喂，喂，你今次嘅遊行其實就正正就應該利用佢嘅死穴。佢嘅死穴就係何君堯啊嘛。而佢哋點解嗰何君堯係佢哋即係一個係唔可以再觸碰一個死穴咧？嗱，正就係咁啦。嗱，點解？阿郭佩凡就系话唔可以烧埋一沓，当然佢真系好乞人憎，好样衰啦，系嘛？咁但系你知唔知佢最深层嘅恐惧系啲乜嘢咧？其实嗱，你真系再重现呢一个文革咧，其实系反呢班建制派嘅人性嘅。点解话反建制派嘅人性咧？其实讲真，嗱 ，in nature 呢一班人咧，其实个个都系揾食派嚟嘅啫嘛，建咩制派啫？揾食嘅人最紧要稳定。我喺一个好安稳、好稳定嘅环境去揾钱，系嘛？间唔中讲两句啊，即系违心嘅说话，系嘛？个党吹鸡嘅时候，我跟住做，系嘛？我唔需要个人意志。但系，如果你真系想搞一个港独嘅话，第一，我要跟住条风行，同埋动辄得咎，呢个系最得人惊嘅。文革对于边啲人系最惊呢？其实最惊未必系嗰啲一般嘅群众嘅。讲真，你俾你打到敌人嗰啲呢往往可能呢未夠喺高层啊文革漩涡啊佢哋嘅推手呢佢哋咁恐惧嘅讲 你个个要人人过关嘅时候、个个要搞政治正确嘅时候对建制派嘅人嚟讲都冇乜数㗎啫。 嗯 有咩数啊系咪喂下下要拉到何君堯嗰个嘅高度啊嚟揼返个对手转头啊。但其实已经讲过好多次解释过好多次喂似乎呢单嘢喂，古灵精怪嘅喎。 系嗱，另一个牵使就系阿叶柳啦。 喂，由大家再重温过去嗰两三个礼拜嗰个故事咧，由无端端，真系无端端喺校园里边挂张香港独立嘅旗帜出嚟开始，冇人认头嘅。跟住由校方即系去打压，到校长表态，到学生会同佢撑行，都令到泛民系不知怎样回应。我梗系话，喂，正常我哋都会讲就系话，喂，我即使唔同意你个内容，我都会同意你有表达意见嘅权利啊，咁样，咁咪捞埋一嚿啦，开始乱啦，跟住何君堯借呢个机会同你一镬个揽巢，将港独当粗口，将呢、這个蔡若莲嘅仔嗰啲嘢全部一齐共野一路，喂，真系搞到我哋都头晕眼花，眼花缭乱。 其实 即系唔知道点同你揼，同你砌。我哋讲紧有表达意见嘅自由，你又讲紧蔡若莲个仔屌你扑街，即系我讲紧言论自由啊嘛，大哥系咪？你又讲紧蔡若莲个仔就话喂嗰啲嘢，有冇凉薄少少嘅支持之类，我都唔知同你拗咁乜鸠嘢。 其实你见到呢， 难听啲讲齐， 呢 我唔知同你拗乜 啊？呢一个月啊，即系你话香港古灵精怪啊，呢啲咩港独 banner 啊，同埋即系有人想搞文革咧，呢个几明显嘅，讲真。 喂，证明一样嘢好清楚。 呢样嘢系非比寻常。 系 呢个政治嘅斗争同埋漩涡咧，系有人刻意要去制造出嚟嘅。 系啦， 因为点解咧？经过上一次嘅行政长官嗰一段时间之后咧，其实成个港独嘅议题咧，基本上都已经系销声匿迹嘅。你要令到喺香港里边呢一班有强硬路线嘅人能够有话语权，唯一就系撩起呢个矛盾。即系摆个箭靶出嚟，俾我射落去。何君尧咧就系谂住去射呢个人，点知佢自己太 Q 啫？屌大佬，越搞越弯啫，佢自己系咪啊？但系你唔觉得过去嗰由蔡若莲个仔开始发生嗰件事，到挂啲旗帜，到学生会，到校方嘅回应，到出嚟搞呢个反港独、反伪学嗰啲游行，你唔觉得好怪嘅咩？ 系啊， 即系。佛偈有一句叫咩话？赔提本无树，何处惹尘埃咧？ 如果你拉翻去，何处惹尘埃？ 系嘛？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咧？大佬，喂，本来嗰样嘢已经系完全系冇晒影噶啦嘛？点会翻转头噶？ 系啊， 唔系我都唔知道你揼乜嘢。 即系所以点解我上次咧，我咁讲就系话，何君尧咧，其实佢系想做香港嘅薄熙来啊嘛。正正就系如果佢真系做得成香港薄熙来嘅话咧，喂。一条牛嘅尾咧，系可以牵同成个牛嘅头嘅，系嘛？即系你系令到成个林郑月娥啊，所有即系所有政府，喂，即系当权嘅人咧，都会跟住佢呢条行嘅。其实 好似我哋嗰阵时候搞社会运动咁，有人刻意去 set 呢个 agenda 出嚟 啊。 本来呢个 agenda 系冇嘅，佢刻意咁agenda setting set 咗呢样嘢出嚟，制造一个假命题、假议题、假问题。嚟叫我哋去即系去 defend， 我 defend 乜嘢啊，大哥？ 啱啊！ 喂，你讲咪讲咯，关我咩事啫？ 同埋咧，嗰啲港独 banner 咧，即系你话蔡若莲嗰单嘢咧，系嘛？即系佢系可以用 CCTV， 佢咪逼你包仔咧、 啊， 又系射你成个反对派。本来嗰个运动喺掌握我哋嘅手上边嘅，由呢个反 DQ， 即系四个 DQ 啊，到反呢一个嘅政治检控同埋呢个政治反咧。本来成个 agenda 喺我哋嗰度嘅，你事后谂，你点样去 divert 嗰个群众 attention 啊？好似阿龙，你上个礼拜、前个礼拜你都喺度噏紧啦，要揾一样议题出嚟 divert 啫嘛，咪港独咯，好似你话斋外国论咁咯，咪转议题咯。好啦，你 defend 好定唔 defend 好啊？屌，讲紧港独嘅时候，你梗系 defend 啦，大哥。但系 defend 嘅时候，佢就同你一齐揽炒啦嘛。佢就一次过炒你哋嚟，屌我都话你班泛民主派㗎啦，你嗰班反对派㗎啦，喺啲咁最重要嘅原则嘅问题上面你都唔能够企硬嘅，仲帮个班友仔嚟顶咁样。咁係喎，我哋好难顶喎，我点都唔顶，佢明知我哋冇得唔顶㗎、我都顶啦，我咁同个班友仔新仇旧恨，再加个班友仔係乱搞嘅，甚至乎有部分人都唔知係人定系鬼嘅人，我都要帮佢顶㗎。好啦，咁你死啦，你一顶。一用你嘅 argument 带俾咗个 attention， 再用你嘅 argument 就系呢个好似特登，好似薄熙来当年咁唱红打黑，特登 set 啲 agenda 出嚟等我哋去玩咁样，咁好似全世界人都陷入咗呢个嘅迷雾里边， 嗱 个漩涡里边。 你有冇发觉一样嘢咧？如果你要抽口算账嘅话咧，嗱，起码你见到蔡若莲咧嗰个民主墙咧，就真系抽口算账，佢系会 check 翻 CCTV， 会抽翻边一个元凶出嚟嘅。嗱，同一道理，如果港独嘅 banner 对于当权者嚟讲系咁紧要嘅，嗰啲人真系犯法嘅，要就地正法嘅，要拉鸠咗佢嘅，点解佢唔 check 个 CCTV 咧？系嘛，嗰啲人一定会现形嘅，佢一定揾抽到元凶出嚟，点解冇人做呢样嘢咧？系嘛？点解你如果搞港独，搞成坛嘢出嚟，讲嚟讲去就系话有啲人咁样做，咁嗰个人呢？ 咪瑞士嗰条友系共产党嚟， 咪就系咯。喂，呢件事系好捻鬼、啊，我唔想讲鬼啊，但系呢件事系唔捻合理啊， 唔合乎即系成个逻辑同埋应该有嘅走势。 系啊， 即系你哋用咁大力去揼落去，包括校长十大校长出嘅声明啊，甚至乎成班友仔出嚟恶言恶上嘅，又话呢样嘢犯法啦，又话嗰样嘢违反基本法啦咁样。不过边拧个卦噶？ 系啊，边个系鼓吹港独嘅元凶先？唔系民族党啊，今次系嘛？ 喂，正常。如果我吓、我有呢套信念嘅人嚟，我惊你咩啊？我卦嘅 系啊， 吹啊！你喐我啊！ 我喐我就政治犯啦，喐我就英雄啦，屌我讲下都唔肯答，系咪啊？冇人应喎，冇人应头喎，亦都冇人去 search 佢条友咩人喎。 系啊， 喂，奇唔奇怪啊，大哥？喂，所以我哋原来拗咗两三个礼拜，屌原来系俾人哋一个 set up 嚟嘅，大哥。 点解唔抽出元空先？元空系边个先？但系我哋而家发觉就系话， 跟住你学生会又走去同佢顶，顶顶乜嘢？ 唔系就系戇鳩咯，屌！ 喂，你平时嘅民主场都要有个曹家超啊？ 咪就 系 啦， 你唔可以拎顶咁，大哥。 喂，阿龙嗰阵时呢个冚家铲，即系佢嗰阵时我哋就系。仲读紧学读紧书啊，系嘛？呢条友想贴啲嘢咧，民主场喺度屌鸠萧伟宏定边个？屌你老尾，佢抄咗我呢个 student ID 再贴、啊。屌你入我数冚家产，又话佢自己唔敢讲，佢同猿人啊两条捻样。唉，真系佢都揾我 student ID 去顶噶嘛？ 你而家连 ID 都冇，咁即系咩啊？喂，如果我系学生会啊，喂，你都要俾我吸个印。check 个 ID 先俾你贴喺嗰度嘅， 系啊，然之后上个礼拜先骑鸠嚟啊嘛。 就算你讲嘅嘢系几啱都好，几咁中听都好，喂，我都搣咗佢啦。喂，我大佬文泽要自负，咁唔系贴捻完之后行捻开咗佢，咁我同你咩啊，大哥？ 唔系咁上个礼拜咪骑鸠嚟咯？屌你，你觉得即系你中大学生会觉得无以为继啦，就喺度话，唉，因为冇人嘅，所以我先至搣落嚟啊！屌你老尾，你同一个道理，你低温都应该搣落嚟啦，你冇人认领，冇人做嘅，冇人认头嘅，你根本上已经唔系话犯法啊，系违反咗你嗰个民主场嘅守则啊！然之后你将件事不断扩大。你都冇咗嗰个依法，即系依法治民主场嗰种法治思维啊！屌你老尾，然之后个个咧都系叫做系义气之争嚟嘅， 唔系好简单啫。即系因为你过去宣扬得最多样嘢叫咩咧？系敢做不应事抗争。点会敢做不应事抗争噶？梗系敢做敢应先至叫抗争啦！我哋有名有姓。我哋怕乜嘢你录影咧？我哋讲咗个嘢出嚟， 咪最捻好笑。 系我自己真正相信噶嘛，我要说服群众噶嘛。然后你藏头露尾嘅， 咪最捻好笑咧。 喂，我讲乜都得啦，藏头露尾就 啱啊。咪最捻好笑就系中大个学生会会长话咩啊？我要保护啊呢一个咧，即系同学嘅言论自由啊嘛。 屌系咪？ 你又知嗰个同学？屌你！你又知嗰个同学？喂，咁奇嘅，屌你！嗱，你除非你真系真心相信啫。 如果我系共产党嘅话，我想要继续即系将嗰条弓拉行佢嘅话，去对付你香港人嘅话，我就会揾人安排人去贴嗰份嘢。香港独立啊！我意思系，我会揾人去安排去做呢样，容乜易啫？嗰样嘢本小利大。 唔系你讲呢样嘢，我觉得未来系好大机会发生添。 唔系，所以你一定要小心面对呢一样嘢嘅时候。同你头先个讲法啱，你初时以为好小事，喂唔紧要啦，屌有冇 I D 都好，系咪？系咪同学都冇重要啦？咁喂，咁有人有表达呢个意见嘅时候，嗰样嘢你喺个规则里边都系重要的，因为敢做敢应先系抗争啊嘛。喂，我点可以俾你咁样藏头露面？我点知你会插庄教祸嘅大哥？你插庄教祸，我咪大镬？都唔系我真正嘅同学嘅诉求嚟嘅。跟住而家共产党就当呢一个唔系空气咁打。佢系真系当一个实体咁同你打，我就话呢个系空气嚟嘅。屌我见到共产党嘅人，我都咁样同佢讲有机会。屌你安排噶嘛，仆街！我又唔捻信啊！喂，我哋做开抗争嘅，我哋有经验之余，仲系我哋有体验噶嘛。 嗯， 我哋嘅体验就系、是，喂，叫得阿龙，屌大家一齐加名啦、啊。喂，唔好咯、啊，不如土你顶咁、啊、样。屌你咁样，你唔系信噶嘛，仆街！你唔肯信你又整嗰两条饼拿出嚟，大哥你咪真屈鸠我？喂，我都信，大家一齐咩啊，大佬一齐俾人揼啊！喂，我哋梗系会咁做噶嘛，系、咪？十师傅，喂，两条友唔够啊，咪屌搵埋搵 Anthony 咯，喂，屌喂搵多十有八有贴嗰条饼啊，咁样，咪大家顶咯，系嘛？喂，准备定点同人嗌交咯，系嘛？准备点同校方对抗咯？点样同社会舆论顶咯？同老共顶咯？喂，我如果真系要抗争。我一定系咁样部署啦，因为我要借呢样嘢去发起个议题啊嘛。嗱，你最好就打压我，你够胆就打压我，但系唔寻常咯。成个由头到尾嗰样嘢 系唔捻对路嘅。简单讲， 同埋就系咧，你呢一、這个林郑月娥咧，即系你对呢间嘢咧，话欲语又止啊，系嘛？即系 欲言又止， 欲言又止啊！但系又厚此薄彼啦，系嘛？屌何君尧嗰个僆仔就屌到咁恶，系嘛？又话佢又丧失人性啊，又剩啊，跟住 唔系佢哋就刻意就系将蔡若莲、港独，甚至乎何君尧后期打嘅一堆人嗰样嘢咧，沟埋一齐。因为你讲紧言论自由啊嘛，喂佢就讲蔡若莲噶啦，你一跳言论自由就系跳咁，喂人都有道德底线噶嘛， 啱啊， 人哋死捻咗，咁你系咪仲就林地啊？ 阿土伯，你讲道德底线啊，话呢个礼拜咧，林郑， 喂你就好难，你好难辩解噶啦。 阿林郑月娥呢个礼拜咧讲一样嘢，真系超乎晒所有人嘅道德底线之外啊！喂，即系嗱，有一单嘢就系呢个咩咧？深水埗咪即系呢个城巴车祸嘅，喂大。城巴车祸死咗三个人，伤嘅伤，死嘅死。喂，你喺度，你喺度抽水，话要引入外劳。喂，你做乜撚嘢啊？喂，屌喂，你成件事点解会死人？系因为个车长佢唔够时间休息，系嘛？喂，即系冇喂，佢根本上佢精神唔够，所以佢先要撞死人啊嘛。 嗯。 喂，跟住你然之后你话引入外劳咯，喂，咁但系问题就系个车长佢连续工作14个钟，呢、这个问题你觉得系不你觉得可以忽视吗？你觉得系常态嚟嘅咩？你引入外劳系咪外劳就唔系人？即系外劳就可以忍受得到14个钟，然之后你就话啦，喂，你香港人搞唔掂，外劳搞啦。系嘛？ 咁 香港人 点解你唔可以加多啲人工？ 咪系咯，屌！ 喂你喺外国啊，西方嘅即系先进国家。其实做呢啲劳动性嘅工作呢，反而係高人工过你坐写字楼嗰啲。 係呀，乜林郑月娥好撚无良呀讲呢个说话。 因为呢工资同价格嘅厘定好简单嘅咋嘛。都系一条供求同需求嚟决定嘅咋嘛。係咪你少人去做嗰样嘢，咁咪高啲工资嚟请你囉。係咪你认为辛苦嘅，咁咪分多几间囉。喂老实讲，真正揸个车嘅人，我下嚟。我嗰阵时候一早起身同人哋做邓川石嗰啲啦，咁啊借埋你嘅车，话屌你到到四五点嘅时候，即系朝头早七八点要开波，去到四五个五点嘅时候，系成个人已经散紧晒。即系中间我仲有头，我中间仲有头，因为点解咧？屌人去接新娘嘅时候，你而家喺架车度等下啦，大佬系嘛？停低架车啦，跟住佢咩过大礼嗰时候，你又可以唞下啦，跟住即系翻去屋企嘅时候又唞啦咁样。喂，我足足揸过六七个钟。我系散捻晒，话俾你听。喂，我自己嗰阵时廿几岁啊，因为我廿几岁先有机会做邓先生，五廿几而家冇机会啊，大哥。即系除非你结婚嘅啫，系咪啊？要借我的车，我都唔肯同你揸啦。 你发生件咁严重嘅事咧？ 唔系，所以你根本如果你话每一个人系需要揸十个钟头以上嘅， 14个钟头啊！ 喂， 屌佢老母！ 我估到嗰个城巴点解啦？啱啱。由呢一个嘅黄灯转翻红灯，的士刹车，佢一系就冲埋去，佢谂住就避，咁你咁大嘅车一避，咪铲埋去咯，即系铲埋去嗰、那个行人路里边。嗱呢下就系一个 judgment 问题，即系揸咁耐车嘅人就知啦，你系一个判断问题嚟噶嘛？佢、判断到以为自己可以即系扭过去避开咗嗰个的士，但系你唔够瞓，你嘅 judgment 就有问题噶啦嘛。你如果你叫佢諗深一层，我宁愿铲埋个的士度啦，係咪先？你宁愿铲埋个的士，可能个的士佬就伤少少，但你都唔会咁大步铲上行人路啊嘛。你还点都系撞，即系正如嗰时候咧，啲人教啊，你自己洗定路啊。如果你同对头车隔篱架车嚟，你点啊？你停车啊？你宁愿自己撞埋去搏啦，你搏嘅车撞你屁股都好啊，大哥。如果你对头车两边一撞，系两边都瓜佬衬梗啊，大佬！喂，嗰啲系啲 judgment 问题嚟噶，喺电光火石之间一两秒之间嘅判断嚟噶嘛？唔够分嘅判断，死梗啦！你唔够分，你两个去考试啊，肥捻梗啦都。 唔系林郑月娥讲呢番说话咧，一无良，二无逻辑，大佬。 唔系点解你唔会 address 个问题就系、是？喂，我哋定最高工时咯。 啱啊！ 我哋要求。呢啲咁样嘅专营权嘅巴士公司系改善好嘅待遇咯， 唔系你 节制嗰个翻工嘅时间咯，保障唔单止系司机嘅安全、乘客嘅安全，甚至乎系道路人士嘅安全咯。 但呢样嘢又系讲翻主旋政治主旋律嘅问题嘛。你谂下，喂，即系大家讲紧咩梁博嗰啲咁嘅嘢，喂，范徐丽泰啊，其他唔同嘅人大都喺度讲，喂，你唔中意可以离开香港，喂，讲咗好耐嘅，喂，其实你林郑其都系跟住呢一个论调， 唔系 走去评论呢件事嘅啫嘛。 我而家问啦，喂，你而家挨生挨死嗰啲，即系成巴车长啊？你系咪叫佢又离开香港啊？ 唔系，等于不如咁样啦，你咁唔中意做人，不如你死捻咗佢啦。喂，同呢个讲法有乜分别啊？ 啱啊！ 喂，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 咁当你连 你咁唔中意嘅，咪自杀啦咁样。 唔系，真系好捻贱格嘅林郑。 喂，呢啲系解决问题嘅方法嚟嘅咩？喂，头先我系咁随口噏啊，都讲咗几个方法出嚟回应啦。喂，嗰啲系有专营权嘅公司嚟噶嘛？你睇下揸飞机嘅所谓机长。同车长都系争个字啫，都系负责咁多人嘅生命嘅安全噶啦。喂，佢哋嘅休息时间系点嘅？ 系啊， 佢哋赚几多钱人工噶？ 唔系、啊、你既然有专营， 佢有几多 knowledge 噶？佢要 你既然有专营权嘅话， 我讲紧。 你既然有专营权嘅话，喂，你个政府啊，其实佢有个良心责任，喂，可以俾啲压力俾呢个城巴噶嘛？系嘛？喂，大佬，你14个钟。你唔系话净系个车长个精神问题，同埋个家庭问题、收入问题啊，系所有人作为乘客同埋路人嘅问题啊，安全问题啊。 你揸住我哋平时揸嘅丁士咁细嘅车，你试下揸个咁大嗰架嘢，系唔捻同嘅？ 系啊， 压力系唔同，嗰、那个嘅技术系唔同，同埋基本上你虽然话日日都系行嗰条路咋。但其实日日都有交通情况喺度唔同噶嘛，屌大佬，隔篱嘅车唔系同一架嚟噶嘛，大哥。系有交通情况嘅变化噶嘛？咁你点可以咁样俾佢挨噶？喂，你，如果你同一个道理，咁不如咁啦，你做机长嗰啲，即系飞机嗰啲机长啊，屌你镬镬都系飞台湾噶啦，台湾翻香港噶啦，咁可唔可以求捻期啊？班班都系你揸啊，大哥。 嗯。 班班都唔系嗰个人揸噶啦。 系啊。 系咪？喂，咁你专营权你咪唔好俾佢谋取咁多暴利咯，你咪改善好啲待遇咯。 系啊。呢、這个先至系问题。 你两更唔得嘅，咁咪三更制咯，每人揸五六个钟咪算咯。 喂，其实讲咗咁耐咧，大家讲呢件事系想针对去点样解决呢件事，但系问题你讲林郑又好，成个政府甚至成个建制派佢哋谂嘅嘢唔系呢一样嘢，而系谂紧点样应付喺呢一个嘅港版文革之下如何生存啊嘛。 同埋， 所以 喺一个即系资本主义社会里边，点样保障啲资本家系赚捻到尽？佢只系从呢个角度嘅啫， 而你系是 你话系冇咩人肯做呢一个嘅车长， 嗯， 因为你俾万几蚊人工，我咁辛苦， 啱啊， 系嘛，我点解要同你顶呢份咁嘅嘢啊，大佬？ 但你又食滑佢啊嘛，系嘛？你话即系月薪可达万九啊嘛，咁然之后喂你个底薪咁低，咁你咪 万九就原来系计埋嗰啲几个钟嘅 O T 嘅， 系啊， 系嘛？ 跟住仲要唔俾人闹啊，唔俾人投诉啊。系好捻大压力。 喂，中间佢仲好笑喎， 屙尿都唔俾啊！屌， 佢够胆讲话中间有11个钟头唔使食饭啊，唔使冲凉， 系啊， 唔使翻屋企啊！你一翻到屋企一搭落床，你就得啫。起码 at least 我都唔得，你一搭落床你系瞓得着嘅，大哥。喂，即系加加埋埋啊，佢可能真系瞓六七个钟嘅啫，冇晒私人空间，冇晒休息嘅时间噶啦，已经。你扣埋嗰两三个钟啊！喂，如果我系佢。我咪逼迫咯，唔好赚咁多啦，请多几个司机翻嚟啦，系唔系一时间可以做呢样嘢，提高工资咯，万一唔得嘅，万二唔得，万三唔得，万四唔得，万五唔得啦啩，系咪你咪系咁加人工请人啫嘛，改善好啲福利咯，有咩计啊？人哋工雇主同雇员工5%，我哋巴士公司每人工10%。唔系，或者我老细供10%，员工继续系供5% M P I。 你最走、啊、 有全面嘅医疗保险、 啊， 包括埋屋企人， 你 咁得啦啩？ 你司机最走啊，都尚且会危及一啲即系路人嘅安全啦、啊。话你一个人精神即系唔够嘅话，你都一样嘅啫，个道理系一样嘅啫。大佬，你系纵容呢啲咁样嘅巴士公司，喂，系视呢一个 O T 为常态，喂，呢个系非常之无良嘅。嗯， 咁係因为巴士公司佢本身揸巴士唔係佢嘅正业嚟㗎嘛，你睇清楚佢背后嘅老细咩人嚟先啦、啊、吓。 都周大咪周生生囉，咪周大福囉，咪就係周大福。 都系上市公司当系一个投资。 係呀，佢要嘅其实就係要块地呀、啊。 即係讲真，喂你唔好闹呢，即係蔡若莲嗰两个僆仔无良。 喂，人哋都系想你啲扑街狗官有报应啫，其实系最多都系咁嘅啫。喂，但系你嘅无良变成政策，系会杀人于无形嘅，系真系杀人嘅系。 唔系，所以有时我哋去衡量，我当嗰样嘢系真先啦吓，唔系个人嗰啲有拆装教我啦，写蔡若莲仔个仔嗰啲人讲啲咁即系不合乎道德嘅说话，咁无良嘅说话，其实我唔应该系睇嗰个结果，我应该问个问题就系点解啲人会？在一个这样的社会的气氛，这样的社会环境里面，是会写这样的东西。你应该是问这个问题的。Don't ask me how, ask me why。最关键就是这样东西。为什么人在这样的社会的气氛里面，宁愿违反道德底线去写这么无良的东西，去诅咒人家，而那样东西是不能科学的。即讲完其实是贪口爽嘅啫， 其实是真系想你有报应啊嘛！你班扑街，你做埋啲咁捻多阴质嘢。 唔系呢个亦都系即系无权势嘅人唯一嘅一种回应咯，即系冇可能系24小时 都真系想你班家产有报应等天收噶。 喂，好啦，喂，呢一节长咗，我哋转头翻嚟。